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迟到早退，偷懒忙，捞到教育双捆绑，金雕模型尹二新是怂恿偷盗他人岗。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要说这个满大街的店铺里头哪一个最有钱，估计啊您各位都会点名钱庄或者是当铺。但要说到哪个最吸引人眼球，最让人啧啧称叹，那必定就是咱们今儿要说的这个金店了啊。那些个金灿灿亮闪闪的金子们，不仅吸引着路人的眼光，也引来了别的一些什么。 掌柜的， 福来啊。 哎，掌柜的，你来了。哎，掌柜的，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了？ 那个首饰是，那不就那金佛，那都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怎么在手里都瞎颠腾呢？你轻拿轻放，掉地下稍微掉一点金子渣，你都赔不起，你倒真是。 我说这个掌柜的，我都说你这人呢，啊，这事儿说的这话我都不爱听。我到你这儿打工来之后，我跟你说没说？我是一个不缺钱的人，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体验生活，对不对？你这要求啊还真不少，你要是要求这么多呀，我当时我就不来了。 哎，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在我这儿你不认真呐，你到别的工作上也认真不了，知道吗？这不是有钱没钱的事儿，这是一个社会经验和一个工作态度的问题。你这个问题你要不得到很好的重视啊，你以后到哪个单位。 行了行了，掌柜的，我都说呀，你这人呢，你这人就是太有钱了，为什么得消灭你们这种人呢？ 什么叫消灭？ 为什么得让你们这种人不能好过了呢？ 我们为什么？ 你们就是剥削我们啊。 我怎么？ 你们就是剥削我们啊。 哎，我跟你说， 你说说掉金，你就说金佛掉金闸这个事儿吧。 怎么了？ 上回你让我 把这金斧从东屋拿到西屋，说了西屋面朝东，是佛爷坐西向东的朝向， 对， 让我挪那屋去，我都给挪那屋去了。 对呀， 我给挪那屋之后刚挪过去呢，你又跟我说呀还得挪到北屋去，说这佛爷呀都应该是坐北朝南， 南无阿弥陀佛、 哎、这是这么贱是吧、我又给你挪到北屋， 这不挺 好，挪北屋刚挪完了吧，你又跟我说呀、这北屋啊见不着太阳、 对 啊，你又让我挪到南屋， 对，那个梵语念南无阿弥陀佛跟南边有没有没有关系， 都能解释。我要给你挪到南屋， 对， 你说就这么折腾，那金佛我能拿得利了吗？ 在金佛不金佛的咱另说，就摆的这些摆件，咱店里这些雕饰，你倒认真摆呀、你找个好点的角度， 你别跟他装了。 我怎么想？ 你弄一堆破烂模型，这都塑料上面涂了金漆了，你让我这来回来去注意，你这人也太缺德了吧？怎么着啊？你还得拿这些塑料的当金的卖是吧？啊， 我 好缺德，好缺德了！揍你这种人，你是不是上辈子姓郝叫缺德呀？ 哎，这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这都是假的。 这这这，听见的，听见半句一传，怎么办的？以后我的金店甭想开了。这是模型，他看上了，我是把这当真的卖吗？我没有啊，不是给人拿真的，他真的摆在那儿，不怕万一碰了地碰了吗？我跟人说清楚不完了吗？ 不是，你这人太是，我知道你是没卖这些假的，那你也不能摆着假的跟那搁着呀。 我摆假的，你没听说有人偷啊？ 你摆 不怕贼偷，不怕贼惦记了吗？你没听说过江洋大盗的故事？ 哪有人头啊？ 没有江洋大盗，来一毛贼呢，来一小毛贼呢。我说你晚上啊，你把这模型也得给收好，知道吗？ 我一个模型啊，我天天的我送他，我给他收拾的挺利落，干啥呀？这是 干啥干啥？那模型那也花不少钱。 花什么钱了呢？ 那模型的塑料不要钱，金器不要钱，这是江洋大盗看不上，人家有眼光。一眼就看出来是真是假了，那小毛子万一当真的呢，对不对？就算他不是为这东西，他知道这东西他拿到手一发现，哎，不值钱了，在此之前呢，他把咱门撬了呢，他把他窗户砸了呢， 行了， 都是损失。 行了，掌柜的，行，你放心吧、我给你收好了 啊， 我天天给你收好了。 哎，对， 你给我放心、啊，回家吧您。 哎，答应了。答应这么痛快，这怎么回事？这是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以前什么都不服的人，现在竟然让人意外的各种好说话。哎，看来后边啊可是藏着事儿呢。 我回来了， 溜子回来了。 我回来喽、 溜子回来了。我说溜子， 哎， 你说说你啊， 啊， 你这个一出门，你这你耽误了我多少功夫吗？ 真的多少啊？ 我都没算呢。 一五一十，二五一十的。 别算了，我都跟你说，你这个可得赔礼。我告诉你，你得请我吃饭啊。你得请我吃饭。 行，请你吃饭，好说好说，想吃啥我请啥。 你这个，倒是 你我想着你挺辛苦的，因为我这个老回来晚，我想着你可能是等了不少时间，那好吧，等这请就请吧。 行了，这个， 你不吃了，我不吃就算了。 六子，你这是我都跟你这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你这 啊，你真实诚。 我这今天我是为了、我请你吃饭呢。 哦，为啥呀？ 走吧，你甭管了，对不对？ 别这个，我觉得 走吧。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啊。 吃 来，哥俩好啊，六啊，来喝一口，你输了。 我 啊， 最近干活干的还顺利吧？ 我这个，哎呀，也不算特别的顺利吧。我们那个老板吧，他稍微的有那么一点那个，就是有一点那个抠门儿。他这个老他经常老扣我钱，比如说我洗碗那个。 举个例子啊，蹲地没蹲干净，有根头发，我就得被扣点钱。我有时擦桌子啊，哪个地方没擦好，那个有一点灰也会被扣钱。我觉得真是，哎呀，一言难尽呐。 我跟你说呀，六子，这不是我劝你啊，像这样个老板 啊， 都不能伺候他。 啊， 哎，他这哪是对你扣钱呀？这就是剥削和压榨呀。把你炸的呀，哎呀，这个炸的你油啊，那有个成语叫啥来的？叫压榨，压榨求油啊，压榨求油啊， 啊，这个成语叫压榨求油。 对， 听不懂啊，压榨求油。 我跟你说呀，这个就是对你啊天大的不公啊。哎、 哦，真的，你也觉得不公平啊？ 绝对是不公平。 哎，我当时觉得也还有稍微有点过，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觉得还过得有点多。嗯， 太过了，哪能这么欺负你呀、啊？ 我也觉着，你看他不仅这种事儿，我吃东西吧，我其实我这个人这个饭量也不算太大，一碗也就吃20个馒头。我刚吃的18个，他就嫌我吃的多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太合适，你觉得呢？ 哪是不合适，那是忒不合适了。 对、啊、 哪能这么欺负你这个人呢？ 可不、 啊、我跟你说六子、 啊、 你这种人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混不起来？ 是 就是你这个人脾气太好了，你都不能再这么好脾气、 哦、 你要再这么好脾气就得让人欺负死。 哦，就有一句话说，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呀、 啊。哦，哎呀，还真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呀、啊、特别特别的不公平。为什么欺负我们老实人呢？欺负我们老实人是因为我们好欺负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好欺负，他们才欺负老实人呢。你说是不是这个？ 我说六子，你这说话说的呀、啊、全是扯轱辘话呀。 哦，那你觉得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啊， 你说的是有道理，就是你这个语言逻辑上面啊实在是有点问题。 哦， 实在是有点问题。 我这都说了好几十年都是这么说话的。 是，那是好几十年一直就当个伙计呢，这是、 哦、 啊。 你不也是伙计吗？ 哎呀，我跟你说六子，是这样啊、 哦、 你想不想改变一下人生？ 想啊，特别的想。虽然我这个人看上去特别的平凡，但是我也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情来。你啥意思啊？你为什么扔给我一包袱你就不说话了？ 六子 啊， 你想想啊， 啊， 怎么有钱你知道不？ 怎么有钱？使劲挣啊！ 挣钱能挣得着吗？ 啊、 你挣钱，你一个月才挣3000银子。 哦，3000银子，其实我能挣4000，我就特别满意了。 你这人呐，完全是完蛋的。咱们得干点大事儿啊！ 大事儿？啥大事儿啊？去另外一家饭馆应聘啊？ 那是大事儿吗？那不还是那样吗？ 那去大一点的饭馆应聘呗。 大一点饭馆就是大事儿啊！ 啊、哦，那要不咋叫大事儿 呢？那劫富济贫呐、 啊！劫富济贫那是啥意思啊？啊？ 要我换个人跟他聊天得了，怎么闪都不动啊？ 啊 ，no， 你我这个人没文化，你能不能不要说四字成语啊？你能解释一下啥叫劫富济贫呢？你倒是说话，你不能因为我傻你就不说话呀？ 就是说呀，从小做起，啊、我告诉你啊， 从小做起。哦， 老周你知道吧？ 老周，你这不是你们老板吗？ 都是我们那掌柜的。 啊，我觉得他长得还挺胖的。 他为什么那么胖啊？ 为啥呀？ 吃得好啊。 哦，那是啊，他做饭过饭店老板，不是，谁管他呢？他就有钱呗，所以人家吃得好。我也想那么 胖。他怎么有的钱呀？ 他自己挣的呗。 他是骗人。 啊？ 他就是骗人。 他怎么骗人了？ 他呀，就是那完全，他拿那假的金的东西呀、啊，当真的卖呀。 假的金的东西当真的金的卖？ 哎， 假的真的金的当真的金的卖？哎，我觉得这个像绕口令啊。 大哥，这大哥，你最近有没有想抢劫金店的想法啊？ 我算了吧， 你是个傻子是吧？ 他肯定是个傻子。 你咋知道的？本来就是啊，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跟你说 啊， 你要想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就跟着哥哥我，咱们两个人 再开一家店。 我实在是不想跟他一起合作了。这个人咋这么笨呢？ 咱们把老轴的金店给他这么一投，这叫劫富济贫。 抢劫犯，抢去抢啊，还是偷啊？ 偷啊！ 哦，偷是不是偷是不是没有抢的多呀？ 那你那意思是抢是咋的呀？这是 不，我觉得这两个事情都不能干，被抓住咋办呢？啊？ 哪儿就能给抓住啊？ 那咋就不能被抓住？要不然那监狱里有人呢？那不都是被 监狱里有人？那跟抓咱们没关系，那是把咱们抓进去以后把他弄死很容易。 哦， 我的个天！ 也就是说，我们得被先抓进去才算是监狱里的人，是这个意思不？哦，那你说啥意思呢？ 溜子，你都说你干不干吧？ 我这个。就是那要不要先试试？反正我也不知道干啥。 那你都得听我的。 哦，行，你说啥我听啥。 我告诉你 啊， 都是他这里头啊有这么一尊金佛。 金佛是啥呀？ 金， 不是金雕吗？ 金佛。 哦，金佛。 金，不是。是有个金雕， 我也记得是个金雕，哎，你非说是金佛， 就是 你这个观察，这个 他 太不仔细了。 他这金雕 啊不是真金的，是个 假的， 假的。你都进去把这东西拿出来就行了。 哦，这么简单啊？那我拿你干啥呀？ 我都给你望坟啊。 哦，望坟，你望坟，那抓着我的话，那到底算你是贼还是我是贼呀？ 那当然，那个咱俩都是贼了。 咱俩都是贼，那 干嘛非得想着被抓着呀？你也想着不抓着？ 哦，不抓着，那好吧，就是说，这个我们俩一起去干这事儿，就如果被抓，都是咱们俩一起被抓，两个人都是坏蛋，是这个意思吗？那就行，走吧。 这打听到的痛快着了。 那么在一番的挣扎之后，六子终于同意和福来两个人要偷到金店，后面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不会成为监狱里的人呢？您接着往下听。 哎，福来，你看这都几点了，这都几点了，赶紧呢，挂本啊，开门啊，迎客呀。哎， 行了。哎呀，老板呢？ 瞪眼看 出事了，老板呢？ 啊， 丢东西了。 干嘛？是丢什么了？ 金雕丢了。 什么东西？ 大金雕。 大金雕？不可能啊，大金雕在我的保险柜里锁着呢。 不是，这假的，那大金雕丢了。 丢了呗。不是，不行，丢了也是钱啊。报这你呀，你看年轻人什么事儿都没经过。没事儿，知道吗？咱们临安呢，现在治安非常的好，你肯定能找着。报官，赶紧！ 不能报官呢？ 为什么不能报官？ 你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 假的呀！ 万一报官了，传出去了，玩完了， 不玩完了？ 你丢了个假的，你报官了，官府是不是就知道了？官府知道了，是不是老百姓也就知道了？ 他跟说清楚。 老百姓要知道了，别人还以为咱们店里头卖的是假货呢。 有道理，那是不行，这假的也花不少钱呢，他还找回来的好。 这是外部犯案，又不是除了内鬼的。人海茫茫，大海捞人，上哪儿找去啊？对不对？得亏我昨儿晚上上你们家去了，要不然你这当老板的准得怀疑我投的。 哎呦，也是，你昨晚上能上我们家盗窃认错来了是吧？ 可不是吗？ 也是，哎，门口这探头探脑，这是不是那个出去打工的六子？ 哎， 是你吗？ 这个， 哎，六子，你干啥来了？你这玩意儿呢？你现在来干啥？你家里那么多事儿呢，快走吧，快走吧。 老周啊，我找你有点事儿，我跟你说，想来跟你说对不起。 不是，没关系，你这脑子不是我弄的，没事，没关系，什么事儿？ 还 你那个就是你的，你那个那就是我那拿那个就我当时就觉得那个不太合适，可是后来我还是忍不住，然后就那个了，就没有了。 说什么什么没有？你脑子没有了？ 不是脑子，是那个你家里不是有那个家里有东西吗？你们家东西成了我的，就是这么回事儿。还没有听懂吗？哎呀，就是你那个雕。 哦，那个模型，刚才那个我刚找不着了，在你那儿，你给拿了。 我就是这样的，我这个。 那干嘛给拿回来呀？我们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说半天。 我那个这个我就是觉得我错了，我这个想着你特着急，我就想来为我的错来弥补一下你的精神损失，所以呢我想给你加点钱，然后给你送回来。虽然我加的钱对那个雕来说是九牛一毛，那也是我所有的钱了，所以我觉得你损失太大了，我怕你后半辈子过不下去。那么大一只雕，这得多多少钱呢？ 没事，还得、啊、来给你看个好玩意儿，你看好玩意儿啊。 好玩意儿？啥好玩意儿啊？ 这你不能看啊，这是密码，你先背过去啊。 啊，密码？ 这你背， 我看了也记不住。 这不能看，这不能看。 哦，记不住。 哎，你看里边这是一什么？ 嗯， 看里边这，给你讲。 他兄弟？ 什么他兄弟呀？ 哦， 这是真的。 哦， 你拿的。你拿那模型假的， 假的呀， 假的，但是假的也值点钱，但是可不是那一大坨金子那么贵的钱。 哦， 你还给我拿回来？ 那个、那 不用，福来，这朋友可不错啊，这是好孩子，知道吗？这方面多向人家学习，知道吗？多向人家学习， 我 这叫学习， 我还得跟一盗窃犯学习。 什么？ 我还得跟一盗窃犯学习？ 不是，盗窃犯他知错能改啊，这个态度啊。 他知错能改了，这东西也是他偷的呀。他偷完了之后，你不埋怨他，你反而你倒说他是好人，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 不是，我说的是个好人，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不是好事儿吗？知错能改啊，这才对呢。六子六子，你能知道拿回来，这就是好事儿，知道吗？啊， 那个是那个，我觉得你 我 跟 你可别，你可别跟那福来 去，你别生他的气啊。 他不是什么好孩子，知道你是好孩子。 你别生他气，这事儿虽然是他的主意，但是是我偷的， 不是 我下手偷的，主要责任在我。这个事儿是我偷的，他只是在旁边望风，他没有亲手偷。 那人不是这 福来， 你咋给说了？ 你别跑，别跑，嘿。我告诉你，哎，这孩子， 那个老周真对不起。 你走了就别回来。 他别走啊， 别 走了不合适。 他走了归他走的。 我 你负责，你负责给我店里边当伙计行不行？ 哦，当 他跑了，你给当伙计。 我这合适吗？我当伙计倒是一把好手。 我当考察你啊，那但是咱说清楚了，考察期间我可不给工钱。 哎呦，那太好了， 怎么太好了啊？ 我那行，不给就不给，就当我给您的赔偿吧。 哎，那倒不错，不过我里外里还是赔了，就你这个脑子呀，我还得再单找一会计。 嗨。 嗨，各位您瞧瞧，这模型引发的故事里可是隐藏着不少的反转。当然了，首先这模型被当成是真货偷走又送回啊，已经够让人不可思议了。最后本来应该属于对立两方，竟然还能够握手言和，这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收获，对于你我各位看官来讲，那也是甚感欣慰啊。这就是真假亲戚惹反转，各怀心思各忙乱，模型事件出人意识，握手言和互温暖。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见了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 真的爱的就是你。